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已经很久没有玩游戏了，但是呢，我最近阴差阳错地粉上了一个游戏主播，准确地说是一群，就是他们几个人经常直播开黑，虽然技术不是特别好，经常被虐得特别惨，但是他们打游戏的时候就各种互黑，然后让人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也让我想起我高中的时候，也是一到周末就和一帮朋友一起开黑打游戏，那会儿就觉得特别开心。但是现在后来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了，然后就比较难再凑到一起打游戏，所以现在就非常的怀念。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还能好好的和朋友们一起玩游戏吧。 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北京时间的8:04，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青年张月。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月月王月。 如果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是的，是的。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哈，所以说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跟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具体的互动方式呢，有以下的几种。首先就是我们大屏幕上面的这个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啊，关爱青年计划，大家搜索一下。希望大家点击关注之后，点击左下角有我们的这个视频链接。那与此同时呢，还有我们深度合作的花椒直播，在上面同样可以通过搜索活力酒吧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互动。 最关键的是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公众号啊。 是的，是的， 这个公众号关乎到我和王月的这个收入问题。 是吗？我刚刚知道。 所以非常重要啊。 是的， 今天是 我们需要大家多多关爱啊。 今天是3月2号，正月十五了啊。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哇，今天是正月十五。 没错，今天在靠谱青年中，我们还会给大家盘点一下正月十五北京哪里好玩，我们去哪里玩啊。 应该会有什么庙会之类的。 还有什么灯会什么的。 没错，大家一起来分享。 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先来说说天气吧。今天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是9度，最低气温是-1度，空气质量是凉。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今天限行尾号是4号和9号，从早上7点到晚上的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内行驶。那今天其实我们还准备了一个互动的话题啊，因为还现在还在这个节日当中。 是的。 那过节肯定就少不了送礼的环节。那大家是不是这个除了日常的常规的礼物之外，有没有收到过一些奇葩的礼物呢？ 是啊，这些奇葩的礼物，尤其是男朋友给女朋友送，或者女朋友给男朋友送的礼物， 这个有的时候是忍不了的。 对， 如果要是有一天这个男女朋友之间哈，如果要是这个收到奇葩的礼物，应该是可能会有一些小问题 啊，小爆发了这问题。 但是可以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到底有没有收到过，或者是收到了什么样的奇葩的礼物？欢迎给我们进行留言。 在9点整的时候，我们还会进入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啊，到时候会邀请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啊，那个时候呢是孔文接榜来主持这个青年说的节目啊，我们也希望大家这个不要错过。 好的，一起 好，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以后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 待会见。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首先来关注的是元宵节啊，都说15的月亮16圆啊，今年的元宵节究竟是今天圆还是明天圆啊？科学家说了，元宵节期间还是15的月亮15圆 啊。今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所以说如果要是想赏月的话，就抓紧今天了哈。 是的， 那 而且今天天气还不错，我看着空气还挺好啊，没有雾霾。 对，北京 不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就是晚上一抬头一看没有。 有家人有美酒，但是没有月亮，是吧？ 很尴尬的这样。 是的，那说到今天天气这个也就是非常好，同时呢非常适合赏月。那什么时候具体什么时间月亮最圆呢？在今天晚上的8:51。今天晚上的8:51月亮最圆，所以说呢不对，是上午的8:51，我看错了哈。 上午的8:51，很快嘛，就是马上就到了。 不过这个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这个白天我们也是看不到的，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在晚上的时候也稍微的注意一下，虽然它可能不是最圆的时刻哈，但是依然有这样节日的气氛的。 对，五十一分的时候，我和王月咱们俩这个放首歌，然后咱俩出去赏月吧。 好的，相约赏月。 如果您在开车的路上的话，如果8:51的时候也往天空望一望，虽然看不到月亮，但是至少有这样的一个象征性的仪式感吧。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今年北京东城西城将全面整治停车的秩序，把周边单位大厦的公共车位都利用起来，重新规划停车位，做到一位一编号，也就是说以后每个车位都有图有编号。 哇，这个秩序将会得到一定的这个整理和整治哈。那不仅如此呢，乱停车贴条也会变得更加的严格了。以前贴条呢只要贴到这个马路牙子这以后，那只要车不停在车位都得贴条。那现在应该会有一些这个相应的变化哈，除了社会车辆之外呢，旅游大巴也不能够随意停放了。那在今年北京市将对核心区的旅游大巴进行整顿，以后的旅游大巴车都要停放在指定的停车区，比如说南二环左安门的附近，同时呢还有像工体啊奥体都有设置专门的停车区。并且在二环以内的旅游大巴车不能够再出现违法停车待客的现象。落客点将会进一步的规范，比如说天安门地区今后只能在前门东西侧路的两个落客点来落客，平安大街呢也将设置一两处的落客点，同时呢前往北海什刹海的这个大巴可以在这样的地方来进行落客。 这样秩序会更完整啊，更规整一点。 没错哈， 就尤其是旅游大巴有时候占地儿挺大的。而且是移动的状态， 没错，还会影响市容市貌。其实大家也不太去方便去找和乘坐哈。 最关心的应该就是贴条的问题了。除了马路牙子旁边会贴条以外，只要是没放在停车位上都会贴条。刚才也有网友和我们互动说，那我停在两个停车位中间怎么办？ 那只能说这个开车技术可能不太好。 这样吧，我们密切关注一下交警叔叔回头出的一些政策啊，回头告诉大家您停两个车位中间您占俩车位怎么办。 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哈。 好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读研啊，读博的朋友最想知道的一些事儿了。国务院发布通知，将撤销或增列学位的授权点，也就是说以后啊，各大高校有的专业开始招收新的这个研究生了，有的就没有这个专业了。 那具体有什么样的变动呢？我们大家也可以登录教育部的官网来查看详细的学校和专业名单。另外呢，如果您是一名在校的硕士生或者是博士生的话，那而且你的就读的专业学位将被撤销，你也现在不要担心了，因为已经招收的研究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还是可以正常完成学校毕业的哈。就是这个可能也是空前，不是空前，而是绝后的这种一个专业设置了。 是的，就是有的时候就会造成这样的局面。 对， 你比如说你像我毕业的时候的校长，对吧？可能就是绝笔了，就毕业证上的那个校长的名字，是吧？ 对对对， 有可能就是换了另外一个校长，或者有可能我学的这个专业第二年就没有这个专业了，有可能还会诞生新的专业。比如说传媒大学有个电子竞技， 电竞专业， 打游戏的专业啊。 是的。不过你看现在就是顺应了这个时代的变化嘛，所以说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旧的一些专业去进行这个翻新哈，或者有一些新的新鲜的事情来诞生。 是的，我觉得是好事儿。而且刚才也提示大家了，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就是对吧，可能你这个正上着学，这专业没了，然后完事儿你毕业证呢也没这专业了。 是的， 你也不知道你自己该从哪个地方毕业了，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但是昨天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消息就有可能会发生。就是有个宇航员，他是我们那个原苏联的有宇航员，结果原苏联的宇航员升了太空以后，可能在太空上进行一系列的科研，大概在这个太空上待了可能2年或者3年吧，然后下来以后发现苏联没了，这个解体了，然后有俄罗斯啊，什么乌兹别克斯坦啊，塔吉克斯坦啊，然后大家好像都这个由于科研经费的问题都不想要他，最后他就很尴尬，然后回来以后不知道自己是哪国人了。 估计他本来如果要是爱看这种这个科幻片的话，可能以为在天上的一天就等于地上的好多好多年，这种恍若隔世一般。 是的，好吧，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青年说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啊。 每天都要关心一下青年啊。首先计划一，关心我的国。 嗯 啊，在这里面你将会听到两条消息，一条是中国的铁路施工建设让马斯克也折服。 嗯， 第二条是厉害了，我的国今天上映。 嗯，没错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第一条，那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也为中国高铁的快速施工点赞了。 嗯， 马斯克呢在 Twitter 上转发了中国龙岩高铁站施工的视频，称中国先进基础设施发展速度比美国快了100多倍。 嗯， 那根据了解呢，视频上的这个高铁站是福建南三龙铁路龙岩站，当时呢，龙岩站一共有1500多名工人在现场作业，仅仅花了9个小时就完成了施工，这个呢也让不少的网友都为中国的速度来点赞哈。 嗯， 那其实呢，这已经不是中国速度第一次来震撼外国的网友了，在今年的1月23号，英国媒体也是报道了这个消息，并且把它称作是名副其实的高速铁路。 嗯， 建设的也是高速。 对， 嗯。 突然间发觉自己身体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脑袋里装着好多问题，总会觉得毫无力，却又没办法逃避。Oh oh oh， 别在意谁和谁的关系，只需要做好自己，就值得被珍惜。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时间在变，初心却不改变，有天都会实现。要现在自由自在，活得痛快，别辜负未来。现在起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们所有的心情自己来决定。现在起让自己， 我觉得这歌特别应景，现在就让自己应，这个是叫什么，任性是吧？ 是的是的。 好吧， 我们国家很厉害，我们就可以任性。 对啊，接下来就关注的这条消息和任性有关啊。 哎， 厉害了我的国今天上映。嗯， 那么纪录片电影，也是纪录片电影哈，厉害了我的国将在全国上映，也就是在今天。那这部纪录电影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中国近几年取得的历史性的成就。那电影呢不仅记录了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等一个个平凡的超级工程，还从小家的角度来切入，讲述平凡百姓的生活变迁。同时呢，大家可以走进影院去感受一下哈，集中的感受一下咱们国家的发展和变化。 嗯，好事儿啊。我看到现在已经在一些这个像什么豆瓣啊， 嗯， 还有时光网啊，已经开始卖票了。 是的是的，今天就上映。昨天我去电影院还看到这个电影了， 广告是吧？ 对，它会有一些预告嘛。 预告， 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在电影院里看纪录片我还真没看过，我觉得应该是一种 挺好的享受啊。 对，这个应该是大家可以共同，应该会引发我们很多共鸣的，因为它是从小家去切入，并且有很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变化。 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嗯， 接下来我们关心计划二，关心微博的新功能。 嗯， 那截止到昨天，微博已经为头部用户和正式会员用户开通了评论审核的功能。 哇， 那么这里面的所谓的头部用户主要指的就是具有影响力的大 V 啊。 嗯嗯， 有了评论审核功能之后，也就是说大家发的评论啊，在你这个微博下面的评论必须要经过所谓的博主的审核啊， 嗯， 才能登出来啊。 嗯嗯， 这就可以这个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啊，就是比如说可能骂大 V 的一些内容就不会再发生了， 自己默默的消化掉了， 就默默消化掉了啊。嗯，如果头部用户和正式会员想开启这个功能的话啊，可以在这个手机微博啊单条微博的右上角的这种弹窗的菜单里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功能啊，点开以后就可以这个进行审核了吧，评论。 没错，或者是除了这手机的 APP 上面可以进行操作之外呢，还可以通过电脑端哈，依旧也是微博的右上角有一个评论审核的这样的一个字样，开启之后呢就可以开启这样的功能了。 我们不需要啊，我们这个所有的网友和听众啊都可以随时给我们进行互动啊。 是的，是的， 像我们这个开炮啊。 态度是很好的。 好吧啊，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环节，我们先进行一小段片花，片花以后我们进行一个连线。 嗯 啊，每周五的时候我们都会连线时尚啊服饰专家苏荣啊，然后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周哪些时尚事件。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北京时间的8点21分，欢迎大家回来啊！如果您还在路上的话，因为我看到至少在长安街，尤其向东的方向是不堵车的啊。如果大家还在路上的话，可以把收音机的旋钮调到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收到的最奇葩的礼物是什么？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花椒 APP 上搜索“活力982”和我们进行互动。我看到了，这个花椒上这个10分钟之内已经涌进来3万多人了啊！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的时候，经常问：“哎，主播发型很好看，亲大长腿多高啊？”啊，这都是问的王悦啊，不是问的我，能问问我吗？啊，有一个问如何保持身材的啊， 好像也是我吧？ 也不是，能不能问问我？谢谢，至少头像还是我呀啊！ 姐姐就说岳哥好帅，好 没有没有，都是好漂亮，好美啊！你看，说这个岳哥抖一抖，活到99，你看我这是明显是说我老嘛，是吧？好吧，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啊，周五的时候的时尚评论专家苏荣，来看看本周有哪些时尚娱乐事件。 Hello， 苏荣 ，Hello， 哎 ，Hello， 可以听到吗？ 我可以听见。 好的，好的，嗯。 苏荣你好，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首先说过年好啊，正月15， 元宵节快乐 啊！春节过得怎么样啊？春节过得挺好吧？ 春节过得怎么样？ 过得还不错，还不错， 还不错啊！这春节期间有没有哪些时尚方面的消息可以和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 其实我之前一直说的女装比较多嘛， 嗯，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些男装的这个小知识吧， 嗯。 我之前其实说过很多次，这个2018年呢是一个复古年。那么作为潮男呢，如果想就是走一走这个复古路线啊，就可以选择比较纯正的这个英伦范儿。 说实话，英伦范儿也是最保险的一种穿搭方式。它这个搭配里有一个元素呢是背带， 嗯， 在很早之前的背带它其实还是作为内衣的一部分啊，当时的这个裤子啊都是高腰的，并且这个背带都是藏在这个马甲背心里面的，而且一般也是比较适合这个比较胖的这一类男生的啊， 嗯， 但因为他们用皮带不是很舒服，也是比较容易掉， 嗯， 所以这个背带就成了一个很好的选择。还有一类是腿比较短的，女生都知道，一般穿高腰裤可以显腿长嘛。 是的， 男生也是，对，男生也是同样的道理啊。高腰裤它这个配上背带，这个视觉上就会显得腿比较长。那么我说到这个裤子呢，也是这个，就加一个这个小插曲啊，这2018年它比较流行这个九分裤和堆脚裤，所以在长度上呢就可以选择比往年稍微长一些的这个款式了。 嗯， 而且咱们再回过头说背带的时候啊，我们可以选这个 Y 型和 X 型的这两种款式啊。 嗯， 它不论是在这个实用性来说，还是这个外观上，都是很好的选择。 嗯， 那么也它不容易脱落，也很好搭。还有就是背带的这个扣也有很多的款式啊。就是但是只要记住一点，就是在穿正装的时候，配背带一定要选择这个用扣子才能固定住的这种背带，不要选就是图方便选择这个金属的带子一类的。 嗯。 那么在背带的这个宽度的选择上呢，也是有一定讲究的。像这个3厘米到3.81厘米吧，差不多这个宽度呢是比较适合这个商务的正式场合的，3厘米以下的呢比较适合就是休闲一类的， 嗯， 5厘米以上的基本都是做重工的这个劳动人民啊，最后对，就是千万不要选错了。透一点呢，就是大家特别注意两点就行了，背带和皮带都要同时使用。 嗯 啊，第二个就是背带不要穿在马甲外面。 嗯， 哦对。很实用、啊。 我跟你说啊，苏蓉你讲的时候啊， 搭配了。 苏蓉你讲的时候，我就在这个脑海里脑补这些场面，因为这些场面我感觉好像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也会看到过， 似曾相识啊。 是的， 对对对，因为这个穿正装它有很多的讲究嘛，所以就是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比较就重要的一点要注意一下。 嗯，没错，喜欢复古风的男士可以尝试这个比较保险的这样的一种英伦搭配哈。 好的，苏蓉，今天我们就连线到这儿吧，也希望你元宵节快乐。下周五的时候我们继续进行时尚方面的消息的分享好吗？ 好嘞好嘞、 嗯、 好，再见， 下周见，拜拜、 下周见啊。 同志们同学们一定记住，腰带和这个叫什么 腰带和这背带 不能同时穿、 嗯、 啊，一定记住啊，就尤其是 上主乐哥， 对，一定记住。好吧，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 嗯， 青年说继续说。 奇葩青年有话说啊，来自这个网友玛格丽斯的爆料说， 嗯， 最近啊，你看全国春节这个回来以后啊，老板们都会给即将开工的这些这个对吧、 嗯、 职员们发放利是， 嗯、哦、 说得很惭愧、 嗯、 我就没有给青年说栏目组发， 你看我这事儿我就不知道。 不过来自网友玛格丽斯的爆料说，现在连小学生开学都发利是了。 哇，这么爽的事儿。 嗯，最近 怎么我时刻都没有感受到，那小时候就没有。 因为离得远，他在广州。最近广州的一个小学班主任给同学们准备了20多封利是啊，给学生们送上开学惊喜。 哎、 啊，利是就是我们北方俗称的红包吧。 啊、没错。 啊、当老师把30多封利是平铺在讲台上的那一刻， 嗯、 学生们非常的兴奋， 我要， 嗯，一拥而上，都开始抢这个所谓的红包， 嗯、 对不对？ 嗯， 啊、 嗯。 结果拿到红包以后这么一抽啊，发现里面不是钱。 嗯 啊，比如说有的同学抽到的是为班级做一次黑板报，有的抽到的是免家长签名啊一次，而最轰动的是有一位女孩抽到的是免做作业一次。 天哪，可以去游乐场玩了。 啊，我觉得这事儿吧， 嗯， 挺好的啊， 嗯， 就是至少让大家，你看，我觉得是红包的一种方式吧。 是的，是的，嗯，而且可以活跃一下，就是大家的这种氛围。 对， 就这么一次的事儿， 你看，我脑海里就在想，青年说回头也可以实行一下。 嗯， 比如说啊，一个红包拿过来， 放假一周吗？ 是是节目没法做了，还是 还是继续吧。 好吧，也有网友说了，说，嗯，啊，这个东西，嗯，是不是？给课业很繁忙的学生们又增加了很多负担。 嗯 啊，我觉得春节的时候图一个彩头吧，挺好的一事儿，嗯。 刚开学嘛，而且还是小学生，这种小活动还是可以搞的哈。 嗯 嗯。 来自南京林业大学的辅导员李庸说，最近自己策划了一场世界名画模仿秀。 哇！ 也就是说，让学生们挑选各种名画啊。照着这个名画的样子自己摆 pose。 嗯，哎，这个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哈。那到底具体是什么样呢？我们待会儿整点半点之后我们再见。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哎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一小段片花以后欢迎大家回来啊。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 收到过的比较奇葩的礼物到底有什么呢？ 哎啊，我们看到很多网友来给我们这个发来消息了，比如说其中有一个网友他说的是当这个 iPhone 7 Plus 出了以后，朋友给我的礼物是一个7 Plus 的盒子 啊， 一打开里面是一盒炒饭 哦， 哎，这也挺奇葩的， 是那种饭盒，是7 Plus 的那种形状嘛， 哦， 然后里面是一盒炒饭，是爱心蛋炒饭之类的， 啊， 估计内心还以为里面是另外一个，啊， 对，啊，我看到很多网友发来的消息里面，很多人都说的是生日蛋糕。啊，反正我 蛋糕不算奇葩。 对，因为我过生日的时候，我记得我收到一个最奇葩的生日蛋糕是，全都是人民币。 啊，哦，好务实的。 对，长得是就是所有铺满了人民币， 种啥都长人民币， 特别仿真。 哦，我还没见过这种人民币的蛋糕呢。 反正就是不忍心吃，就感觉自己吃了100万。 这个还是挺有压力的哈，这样的一个蛋糕，然后同时还有说是就是还有生日，说是高三的时候哈，也是生日，上课呢就是自己喜欢看一些阳光下飞来飞去的蜻蜓，于是呢他的同桌就说自己也很喜欢这个蜻蜓这样的一个东东哈，并且呢在生日当天收到了一个盒子，结果没想到是一打。 一打什么呀？ 就是、蜻蜓的尸体，好可怕！你把它做成标本也可以呀、啊。 好吧啊，有一个女孩给我们发来微信，她是这么说的，她叫启迪902这个网友，她给我们说，我是女孩，我男朋友呢，特别宠我，知道我喜欢吃糖。于是这个在某一个2月14号的时候，送给我一袋优级白砂糖。 哇！ 当时我就直接把白砂糖拽到他脸上了。 他为糖代言啊、代糖啊！你说他是不是南方人？南方人你特别喜欢这个糖，因为我认识有一个广西的姑娘啊，她就是吃豆腐脑的时候，咱们都是那种咸口的，她就非要去买一袋这个糖，然后把那个糖撒在纯的豆腐脑的那个脑花上。 是我这是不理解啊！ 所以可能这个男朋友是南方人，所以这南北差异。也在其中。 对，我这不啥，我还吃过元宵，是西红柿鸡蛋馅的元宵。 真的， 我这是在成都吃的，我真不理解啊。 今儿可以看看大家吃的元宵有没有奇葩的。 对，大家可以说说你们吃过什么样奇葩的元宵。 是的，是的。 反正我记得每到这个正月十五吃元宵的时候吧。早饭吃，中午饭吃，晚上饭还吃。 是的，而且我们家还是那种万年不变的那个，就是芝麻馅儿。 芝麻馅儿的。 黑芝麻馅儿，对。 我觉得吃两个就腻了哈。大家有什么样的新的花样可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有什么西红柿鸡蛋馅儿的呀，宫保鸡丁馅儿的呀。 哇，听起来还挺诱人的耶。 好了，不说了，给大家放一首歌吧，这首歌是张惠妹的，叫《连名带娃》，我还真没听过。 几个又没做错什么，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你不甘寂寞，这圈子不太大，多少听说欣赏你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 我就纳闷了嘛，我说不是连名带娃娃。 是的，连名带姓哈。 对，我一看应该是这个我看错了啊、如果不是我看错了，就是录入的时候录错了。给张惠妹道歉啊、您没带娃。 这是一个特别好听的一首歌 啊。好吧，接下来还是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环节。刚才我们说了啊，南京林业大学的辅导员李庸说自己最近策划了一个世界名画模仿秀。就是大家照着名画的样子摆 pose。 哎，没错哈。那这种形式其实大家也非常常见了。那这次呢，也是让学生们根据喜好来挑选世界名画，拍摄本人的模仿照片，参加展示。可是呢，没想到学生们都这么的有才。但是换句话说，也就是戏精本精的学生们哈，展现出来了不凡的实力。比如说，大一的蒲同学跟室友一起模仿了名画光影下的人。那大家呢也是各种到处去找这个道具，找来了这帽子呀、围巾呐、袜子呀等等，都是派上了用场。那对于这样的模仿形式，其实很多网友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有人觉得这就是低配版的 cosplay 嘛，很会玩哈。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样的做法并没有很尊重原著，只是一种恶搞而已，并没有看出任何的美感。但是呢，辅导员李庸说，举办活动 呢是家居和工业设计学院，学生们呢也都有一定的绘画功底，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来活跃宿舍的氛围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不必太过于苛责，年轻人呢就该有表现的空间，多开脑洞吧。 嗯，我是脑海里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样子，就是蒙娜丽莎的微笑怎么演， 就是那种迷人的神秘的微笑。 你看给王爷切个镜头， 别这样我就不敢了。 我们来一次蒙娜丽莎的微笑。 好的，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对， 请切一下月。 来看一下。 好， 嗯， 展示一个标准的蒙娜丽，眉头要展开，不要那么的。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因为蒙娜丽莎的微笑很神秘嘛，对吧？也不知道她在笑什么，所以说我的内心戏里面有各种的，对吧？跌宕起伏，然后各种就可能又有痛苦啊，又开心呐，反正就是什么都有。那咱真 也是戏精本精 了。不是，咱真描描绘不出来这个场景。 对，大家比如聚会的时候，也可以用这样的游戏来活跃一下气氛，还可以这个陶冶一下情操。 哎， 应该还是挺好玩的。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你收到的奇葩礼物有哪些？ 嗯， 天空的彩霞给我们说，他说我，他说我过生日了，闺蜜什么也没有准备啊，对我说我就是你最好的礼物。 哇，这个好贴心，好暖呀！但是是内心可能觉得，怎么搞得不送我礼物？ 还有这个叫黎明前的黑暗，这位女网友给我们发来微信说，男朋友说要送我999朵玫瑰，结果是999朵玫瑰茶。 哦，数的也挺费劲的， 对，数的也挺费劲的。不，我觉得这是一花两用了。 啊，对对对，可能是这个现在养生比较当道，然后大家就用这样一个养生的方式，用美颜哈，美容了。 好了，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你收到的最奇葩的礼物。我们看到好可怜给我们花椒上发来微信，他说我还没吃饭呢，好可怜啊。好吧，好可怜， 好可怜啊。没关系，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让你缓解一下。 是的啊，我们俩也没吃饭呢，你说怎么办吧。 好吧，我们一起好可怜、哦、 下次你看，对，叫戴妮的这样的一个网友，他说他说主播什么时候下直播啊？我们可能9点的时候我们这档就要下了啊，下了以后我们就去吃早饭。谢谢你。 所以要约早饭吗？ 奇葩青年有话说，接下来浙江大学的林同学啊有话说了。他说寒假还没结束，但是我们学校已经迫不及待的快要开学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学校的玉泉校区的老食堂发明了一种新式的支付方式，是刷脸支付，去食堂打饭不用拿饭卡，直接刷脸就可以进。 我的天哪，这个难度哈。同时呢他还有另外的一个这个超能力哈，因为他可以计算卡路里，很多这个注意自己形体呀、样貌啊，或者是想减肥的同学们真的是有福利了。 据了解啊，这个食堂是装上了人脸识别的注册机。那么只要绑定了校园的饭卡，以后都可以刷脸支付了。也就是说，拿着这个饭盆，对吧？到这个档口啊，对着食堂阿姨这么一瞅，立马就食堂阿姨就明白了，啪。又是西红柿鸡蛋2两。 这都有记录了哈。什么时候能够拿这饭盆也能刷饭盆就好了。 好吧啊。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但是还有另外的，刚刚说到它可以计算卡路里嘛。而且这个老食堂里面有西餐、日料、咖啡、甜品，各种各样好吃的。我觉得如果去这样的食堂去吃饭的话也挺纠结的。你说我是吃呢不吃呢？你说人家辛辛苦苦准备了这么多好吃的哈。但是一看自己肚子上的肉，你想想现在3月了啊，马上要露肉了，所以这个时候还是挺纠结的。 是的，但是我觉得吧，食堂阿姨应该能够站在她的角度，能够感受到一些别样的感觉。比如说谁刷脸的时候，她肯定不知道自己这个卡上的余额还有多少 啊。 但是食堂阿姨应该是有一个显示器的，对吧？比如说王月，走到了档口这么一站，阿姨定眼一看，这饭卡里绝对有钱 啊。是吗？我还以为就剩3块了。 比如说我去了，对吧，到档口上这么一看， 阿姨说您这饭卡已经透支了不能打饭了， 今儿就给点汤圆吧、 对，就给点汤圆吧，正月十五了。 是呢，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一个连线吧，校园连线啊，来看看中国人民大学最近啊、又发生了哪些奇葩事儿或者好玩的事儿吧。 嗯， 每个周一到周五的八点到九点，我们都会有两档连线，一档是专家连线，一档是校园连线啊，来分享一下校园的故事啊，给我们啊在路上的听众朋友解解闷儿啊，也给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啊看一看校园里的场景。 哎， 连上没连上都不管了，我们先听一个片花，这片花是我们新闻台的立新老师专门给我们录制的京腔片花。 嗯，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何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了，接下来进行我们的校园连线，我们来连线 啊，中国人民大学的王进啊，应该是我们准人民大学的学生是不是？ 嗯 ，Hello， 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可以可以。 啊，我是那个人民大学，属于这是一八级的学生吧。 嗯。哦、因为我之前看到了， 我等会儿我插一句、 嗯、 吓我一跳，一八级的学生， 对对对，我看到他晒这个录取通知书哈、 啊、 然后而且这个定位就定在了人民大学，很多人向往的学校，那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现在的心情吗？现在是好事， 现在心情也是平和了许多吧、就是、 平和了许多， 也是一个算是一个提升的机会吧，然后也是一个，因为我现在是说是工作两年之后，然后再继续想准备有这样一个深造的机会，然后也是挺开心的一个那个什么吧、一个事情，然后 王健可以给我们普及一下， 做一个。 王健能听到吗？可以给我们普及一下，为什么您这么早就收到录取通知书了？是研究生的吗？ 研究生的 ，我是研究生。 是从哪个学校考到了人民大学？为什么想考这个学校啊？ 对，我本科是在南昌大学。 南昌大学。 因为就是，也是因为。就是心中那一份向往吧，然后再有就是学的想学人民大学的这个相关的企业管理的这个商学院的这些专业，然后可能对以后的发展比较有帮助吧。 也是非常的可喜可贺的一件事情啊，梦想也是如愿以偿了。 好了，时间不多了，我们就先连到这儿好吗，王健？ 好的，好的。 好的，再次恭喜你，元宵节快乐，拜拜。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靠谱青年的板块啊。和王悦可以聊一聊了，这个特别有意思，为什么呢？ 就是元宵节特别应景啊。 对，今天是元宵节，而且又逢周末啊。明天后天还不上班，想想就开心。 咱北京今天的天气还特别暖和，特别好哈。 所以正月十五的时候去哪玩好呢？我们来给大家盘点一下。 没错，那这个恰逢周末，也就是现在，也就是这两天，咱们北京有什么好玩 玩的地方呢，据了解呢，现在在颐和园、天坛公园还有北京动物园的文创产品联展，同时呢还有像香山公园登高祈福会等等呢都还在继续。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灯会活动哈，也是值得参加的。今天呢我们先来跟大家盘点一下，首先元宵节灯会活动之一，龙庆峡冰灯展。那那今年呢这个龙庆峡的冰灯艺术节将一直持续到3月12号。那这段时间呢这个延庆地区的气温比较的低，所以冰雕产品、冰雕的作品依然是晶莹剔透的，大家可以前去参观。那龙庆峡冰灯节的地点也就是龙庆峡景区。那同时呢普通门票价格为100元。在这儿提醒大家，因为这个延庆距离北京的城区比较远，所以说建议大家晚上观赏是最好的选择，也是在这个延庆这样的本地去住上这么一晚哈，省得来回太折腾。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元宵节灯会活动之二啊，这个比较近一点了，欢乐谷元宵节夜场奇幻灯光秀。哇，这听起来就是很多年轻人都会选择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而且非常的近，非常的方便哈。那今年呢在欢乐谷元宵节灯光秀将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3月4号，也就是这个整个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那夜场的开闭园时间延长为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10点，也就是16点到22点哈，大家有充足的时间来进行观赏。那门票的价格呢是150元，大家可以在周末的这样的一个时光去享受一个奇幻浪漫的灯光之夜。 刚才讲到龙庆峡，其实龙庆峡还有滑雪的地方大家可以就是说既是观赏冰灯，晚上观赏冰灯呗，然后白天的时候去滑滑雪。欢乐谷其实也挺好的，我也想今天晚上就去欢乐谷转一转了。 这个我还是刚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夜场。 对，但是欢乐谷的元宵灯节我感觉应该是那种比较卡通的吧。 这可能和他那个一些玩的东西结合到了一起 对 做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门头沟的元宵会吧。这个门头沟的元宵灯会是在门头沟区的千军台村和大台村。这个千军台的这个古灯会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了，已经有500年的历史了。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北京的传统的民俗灯会。这个我觉得应该就是咱们老北京那种传统了，而且还可能猜灯谜啊什么的。 我记得小时候会有这样的灯会啊，或者是烟花这样的这种。 你像欢乐谷可能带孩子去就比较开心一点。 对对对。如果要是家里面一家人一起去出动的话，就觉得像这样的地方比较传统一点的，带有咱们这个民族特色或节日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哈。 提醒一下大家吧，是今天和明天这两天会有。 没错。 接下来是京西元宵灯。这个元宵陵水转灯大会从现在起到3月4号，大家可以在京西的这个门头沟区的陵水村看到几百盏这种陵水转灯。那么这个习俗在民间也传承了几百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被迫停止了，不过现在又被恢复了。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看在门头沟区的陵水村。 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比较传统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哈。那接下来活动五，圣泉山元宵节活动。那也是同样的，今明两天在圣泉山景区将举行多项的元宵节活动，同时呢会有这个花卉表演活动、非物质文化体验等等，大家还可以参加抽奖等等这种比较丰富的这些内容哈。那活动门票价格为35元每张，不过呢协办出行的朋友可以享受第二张半价的优惠，大家看看自己的时间或者是说自己其他的安排更适合去哪里去玩耍。 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你收到的最奇葩的礼物是什么。 是的，我看大家的留言还是挺多的哈，而且好像有的是挺奇葩的，确实有很多都是跟生日相关。比如说网友小锦说了，这个过生日哈，没想到朋友送了一面锦旗，还挂在了他的脖子上啊，上面写着生日快乐越来越美但是挂锦旗的方式也是挺奇怪的，不知道这个时候心理面积有多大。我受到奖章了，不是还挂到脖子上受到批斗了。 月月，你收到没收到过锦旗啊？ 近期还真没有，我这个现在可能这力量太小，还没有做出太多的贡献。 啊，我还真收到过一次锦旗，因为我捡一人钱包， 嗯， 然后我就把钱包给他了， 嗯， 完事儿， 好人一生平安之类的吗？ 对，反正就是什么拾金不昧，嗯，现在还挂在我老家的那个。 哦，哎，那这时候你有什么这个，就是当时有什么心理活动吗？我很好奇。 当时我就不停的在锦旗面前拍照。 哦， 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小雷锋 英雄， 对，小雷锋， 小雷锋， 然后助人为乐， 是的， 我还拾过1块钱，然后给警察叔叔， 哦， 警察叔叔特别开心的这个摸了摸我的头，说快回去吧孩子，回头回到家以后，我妈说，哎，我在门口落下来1块钱，那1块钱谁捡走了？ 但是月哥是我们这个。 我记得小的时候反正经常办这种事儿。 嗯，月哥都是我们这应该算是这个应该是我们日常习惯或者是从小养成的时候非常好的习惯的这样的一个典范了哈。 好了，今天是正月15了啊，元宵节大家去哪里玩可以和我们也进行互动一下啊。 嗯， 刚才也讲了几个灯会了，比如说圣泉山的元宵节灯会啊， 嗯， 京西的元宵陵水转灯大会啊， 嗯， 包括门头沟的元宵灯会啊，还有欢乐谷的元宵灯会， 嗯， 以及龙庆峡的啊这种冰灯展， 嗯， 这些地儿啊，我觉得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开车出去转一转。 没错， 难得的一个元宵节，又是一个周末。 嗯，没错。如果要是大家不在北京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其他地区的元宵节到底大家有什么样的过法，好玩的这种事情，都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哈。 嗯，好了，我们8点到9点的这个时段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看到孔文已经来到了导播间啊，接下来的时段呢是由孔文来主持的我们青年说的下半时段， 哎， 青年会客厅的环节， 嗯， 啊，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对吧，他这个对吧，作为青年委员的一些故事， 嗯，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青春向上的一些积极的正能量， 嗯，是我们的榜样哈， 嗯， 学习的榜样。 还是提醒一下大家，每周一到周五的9点到10点是我们的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时间，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拿着小本本，这个坐着小板凳在旁边听吧，我觉得挺好的， 记记小笔记。 嗯，好了，给大家放上一首歌，这首歌是谢春花的《借我》，然后歌曲以后是片花，片花以后继续我们的第二个环节青年会客厅，我是张月， 我是月月。 嗯， 借我10年，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借我说得出口的淡淡誓言，借我孤绝如初见，借我不惧碾压的鲜活，借我生梦与梦中不问明天，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笑颜灿烂如春天，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借我纵容的悲怆与哭喊，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借我儿时的清晨与傍晚，君看过

北京时间上午的9:02，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现在进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在今天青年会客厅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91科技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 CEO 许泽伟先生。许总您好，先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许泽伟。 许总，今天是这个元宵节啊，然后先跟许总说一声这个元宵节快乐 啊，也祝各位网友听友元宵节快乐 啊。好，谢谢许总。然后因为我们是一家这个全媒体视频的直播电台啊，现在有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还有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现在一共有大概是几万名的粉丝同时在线，可能有的听友和网友们朋友们还不是特别的了解，请徐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91科技集团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我们是2011年9月1日成立的家，最初的业务呢是互联网金融，所以说我们最初的业务叫做91金融。我们当时做的主要的业务模式呢是在互联网上来销售金融产品，比如说银行的贷款、理财、保险、证券等。比如说去年，也就是2017年刚刚结束这一年，我们在北京地区就帮助4000多家企业，中小型企业拿到了156亿的资金。我们在这过程中向金融机构收手续费，这是我们的业务模式。这是我们的主营业务，就是91金融。然后呢，从16年之后呢，我们一直在做其他的业务，比如说我们的文化，我们有这个红色旅游的基地、红色党建的基地，等等等等。然后我们还有我们的众创空间，我们现在在北京有2万多平米的众创空间，所以说我们把金融、文化、众创空间这些业务板块合在一起，上面又成立了，在2018年初，就2018年1月1日，我们成立了91科技集团。因为之前呢是从单一的业务，现在变成一个多元的业务，所以说现在叫91科技集团。 是从2018年开始，然后 计划化， 计划化， 对、 啊、 对 对, 对。 其实据我了解，在2018年之后呢，也是公司宣布是有四大业务板块。 对 啊， 我们分为了金融、文化、实业和投资。这样的。 那也请徐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集团化之后，这个四大主力板块，就是每个业务板块它的发力点是哪儿？然后我们每个业务板块又想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实际最初的我们只有一个业务的，就是金融业务。 对， 然后呢做的过程中呢业务越来越多，然后呢显然在金融业务线下呢向下呢又有其他的业务呢就不太合适了，所以这是我们集团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让整个体系定位更加清晰。然后呢本质来讲，我自己是做技术出身，整个公司呢也是一家科技型企业，所以说就以技术来驱动，以科技来驱动不同的业务板块。比如说我们以科技来驱动金融，我们本质来讲我们一个在线金融的服务商嘛，比如我们金融业务实际做的是撮合交易的这样一个业务。我拿我们金融业务板块为例，我们重点还是会重点发力在面向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上，就帮助中小企业找到最合适的、最低成本的、最高效率的金融机构的资金的支持，这个还是我们最主要做的这个业务。这个我们每年都是50%以上的增长，这是我们的这个业务，现在做到去年做到150多亿。当然我们在这个业务板块中还有面向普通咱们叫金融消费者的金融产品的代销的业务，比如理财啊、保险啊等等等等，这个是我们重点发力的，也是面向中小企业和个人的金融服务。本质来讲我们平台是不过钱的，我们这个金融信息服务商就是告诉消费者或者中小型企业，你到哪里选购哪类的金融产品，至于你的资金流向从你银行来走，所以这些对于消费者和中小企业而言是没有资金的风险的。但是我们相当于你的决策依据或者参考依据，包含甚至是有些产品是我们帮你定制来开发的，是我们和金融机构啊，主要银行、保险、证券公司这样来联合来做的产品。所以说这里边呢我们重点在2018年要做的事情还是继续扩大用户规模、扩大用户量、服务的企业数量和中小的这个企业的数量，这是我们金融业务板块。我们的文化板块呢，我们现在在布局收购很多的或者是获得一些媒体的经营的资质和资格，然后呢包含我们在新媒体上的布局，包含我们现在也在争取的获得一些传统媒体，比如说杂志的这个经营权啊，投资一些电视的节目啊，等等等等，来这个推动我们文化，包含我们文化板块还有一个对文化产品的众筹，比如说书，比如说出一些书的众筹，其实也是销售，也是帮作者的提前拿到更多的更好的这个回报 对吧，也让读者能够更快速的看到这个作者写的这个作品，比如书籍的文化的众筹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文化业务板块的产品。然后第三个呢，这个我们主打的就是我们要提供更加丰富和多元化的内容，给我们的消费者，给我们的用户，在这个平台是现在有上千万的这个用户。然后第三类就刚才我提到的我们的这个实业的板块，我们实业的板块现在的产品呢有两大类，一类呢是我们的众创空间，刚刚介绍到了，是服务中小型企业的，包含创业者的，我们给提供这个更大的空间的面积的服务。当然，我们不只有空间的服务了，包含工商、投资等等一系列创业的服务。这是面向中小型创业企业的。还有一类我们事业板块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叫做红色盛景，现在是的一个红色旅游的一个产业，红色文化的一个产业，包含我们在北京延庆的大庄科有一个红色大庄科的党建的基地。包括我们还推出了红色盛景的矿泉水，还有这样的水， 还有水， 对对对，我们还有猕猴桃的酒 啊，还有猕猴桃的酒， 对，这是在贵州，那个水呢，矿泉水呢是在黑龙江，那个酒呢是在贵州的六盘水，合作的这个猕猴桃的酒，这些都是我们实业的板块。当然后来这个是结合着我们刚才众创空间呢是结合着双创呢，支持创业者，我们的红色盛景呢是结合着精准扶贫。在这些地区做的一些红色文化的产品，这是我们的实业的板块。还有第四个是我们投资，我们投资，我们去年以来已经投了这个每年平均是在五六家这样的企业吧，这是来一是丰富我们的自己的业务板块，二是呢也是支持其他的创业。当然我们今年也有在登陆资本市场这样的一个计划，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金融、文化、实业和投资的四个业务板块。 徐总介绍的非常详细，应该是可以听到九幺集团也确实像我们在今年宣布的，也确实完成了这个集团化的一个升级啊。 对， 其实刚刚听徐总讲了这么多，其实在文化板块，我想再问徐总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受众和听众呢很多都是年轻人， 对， 就是我们的公司业务今年也会做到很多的就像您提到的，就会出好多好的内容， 对 啊，您认为就是现在年轻人他们在选择这么多的情况下，或者说我们九幺集团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好的内容，一些差异化的内容 啊？我就回答这个问题啊。首先，咱们先定义年轻人，对吧？比如说有不同的这个口径啊，对吧？啊，35岁， 对 吧？28岁到35岁，其实客观来说，咱也不用几零后这样的一个概念啊。确实，客观来说，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咱们叫做75到85，对吧？这个年龄段的。咱们也叫做年轻人，但实际这个阶段年轻人已经30多岁了，对吧？他所关注的这样的话题，我们给他们提供的这种特色的产品，主要是针对于比如说职场，对吧？包含教育，我们现在还包含教育，包含他自身和他自身现在都有孩子了，孩子的教育，对吧？然后呢，包含我们的金融的知识，对吧？新闻。比如说有些是强的硬的新闻，我觉得这一类年轻人，可能是就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嘛，上下5岁的这个年龄段的人，可能这是关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对吧？然后85后到95后这个之间的，对吧？可能是初入现在应该是叫做进入社会或者进入社会一段时间的，对吧？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更给他关心的就是职业的应该初期的规划，职业的初期的发展，对吧？包含一些创业的服务等等等等， 创业的服务， 对吧？然后95后呢，现在是事实上我们的内容平台还没有覆盖到，就是这个也是我们自身的一个不足吧，也许也跟自己的年龄有关，对吧？就是我们主要团队现在都是这个80后嘛，对吧？所以说我们对于现在的也许是二次元，对吧？这样的文化呢，我们有了解，但是我们自身的内容平台还没有提供类似这样的服务 啊。 所以说我们把自己的这个产品定位的服务呢是，简单说就是大学生以上的。 大学生以上的 群体，对，这样的一个群体，就是如果是年轻人的话，我们是大学生以上的到40岁之间的这样的这个群体的年轻人，这个是我们现在正在干的这样的群体。当然，这个群体里边我们也分，比如说这个男生和女生还不一样， 对，没错， 大家的视角和角度还不一样，所以说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个群体的这个所思所想，这个是我们要做的。这样就跟说前两天看到一个那个最后一批80后，现在都已经不是团员了。裁员是28岁，对吧？ 对吧？ 你89年的，今年也超过28岁了。所以说呢，你说我们这样的平台的内容提供给的是哪一群的哪个群体？对吧？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对于青年而言，现在最关键的，他自身最在意的，实际上我一直认为是成长。所以说，我们一直给我们的所有的内容平台，包含给青年提供服务的平台，包含我刚才说的创新创业的平台，我们都一直把成长两个字作为 关键点，就是说青年人他关心的一定是，不论我是从你这看到的内容是哪怕是一篇文章，或者是你一个影视的作品，对吧，还是玩了你的一个游戏，还是这个参与了创业，听了一场讲座，等等等等，他关心的，我觉得他更多的关心的是成长，在这过程中他有没有发展。比如说他因为接受了我们文化板块的种种不同产品的服务，他能不能这个咱们叫做不说一定能够升职加薪，对吧，这个有一定难度，不一定是创业成功，这都有难度，但是至少他能够感觉到自己知识丰富了，视野开阔了，或者社交面扩大了。比如说我们自己有一个叫做这个单身会的一个交友的平台，对吧，至少是帮助年轻人能够认识很多其他的年轻人，对吧，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所以说我们把我们文化板块对于青年人的重点就是成长，一定要帮助他成长，或者让他自己感受到，因为和我们的产品的接触，能够感受自身的成长，这个才是，我觉得这才是给年轻人提供的最有价值的这个服务。 我听徐总，尤其是分，我觉得这个就是，您这个给年轻人分的这个，就是可能您做产品出身啊，就做技术出身，根据这个不同的年龄段，包括这个男生女生啊，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做得很细化啊。但是呢，就是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95后啊，这些人群可能还没有，就是有专门针对他们的一些产品出来。 对 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徐总，这你可以跟我们合作一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呢，然后有很多的这个95后的受众和听众，都跟我们有紧密的联系，还会有很多的大学生朋友，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一定的数据，期待我们有合作的机会。 好的，好的，这是我们的不足，这不是我们的优点。对， 啊， 我们给大学生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分享啊、讲座啊之类的，但是显然您毕竟我们是个企业嘛，对吧？就是比较叫市场化。我觉得给太年轻的人，现在很多产品，至少从我们公司拥有的产品来讲，还不够市场化。当然也有很多给年轻人的一些产品啊，但是我们现在目前还覆盖不到。这是我们自身的不足，这是我们要跟咱们多多学习、多多交流，来提升我们这个能力的这个部分。 徐总也是非常的谦虚，非常的谦虚。其实我看过徐总的资料，我发现是，您是大概是从2011年的时候是投身互联网创业，就是刚刚您提到的是从这个互联网金融就是开始起家。 对，我28岁那年。 啊，28岁那年，那其实到今年应该是大概7年的时间， 7年了， 将将7年， 对，刚第七个年头，对， 将将第七个年头。但是据我掌握的数据，可能公司现在的估值可能是大概是近100亿 啊，对， 可能是不是这两天又涨点？ 对，我们超过了，对对， 啊，已经 百亿规模吧，对， 已经超过了。但是如果想的话，就是我们可能对于绝大多数的朋友们来讲，就是提到创业，可能大家会想的一个词儿就是九死一生的事儿， 对 啊，这个事儿可能是风险很高，而且呢也会在我们的身边，或者说我们从无论是从其他的媒体，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例子啊，就是很多的朋友都可能在这个创业的浪潮当中倒下了。但是徐总是做得非常成功的，短短的时间，您做得这么成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有什么重要的事件或者是时刻，或者说哪怕就是发生在和团队也好，或者是在经营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感人的故事，就是特别值得您记录的，这几年回顾的，或者说能够载入公司史册的事情，来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分享一下，讲一讲。 首先说这个主持人太恭维我们了，我们这还没叫成功呢。对，我觉得人生也没有什么成功或不成功，就是发展嘛。我们还是一个成长型的企业， 阶段型的成功。 对，还在不断的发展。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也就是因为做一个产品出身，有时候咱们要定义什么叫成功啊，我觉得就你每个阶段都做你这个阶段你最想做的事儿就叫成功。不一定是说那我非得超越马云了叫成功，还是我就开了一个小店做的也挺快乐的就不叫成功嘛？都叫成功。我觉得每个阶段做你每个阶段应该做的事儿，有所收获，有所成长就是成功。当然，所以说从这个定义上，我觉得还挺好的。我们这个团队发展的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几百人，从一开始估值的上千万到现在上百亿，对，我觉得这个是还有一些成绩。但是跟我同时代的很多人做的比我们强大的多。对吧，是我们这个几倍几十倍的企业也有啊，也有很多。所以说呢，我觉得如何定义成功呢，就是每个阶段做自己最愿意做的事儿，然后在过程中的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发展。当然我也期待着在未来的这些年呢，我们能有更大的发展。这是一个，这是这个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然后回答这个问题第二点呢，是在过去这6-7年间的这个创业历程中，实际上从一个创业者来讲，经历过很多让自己历历在目的事情啊。实际上包含你看我们最初的办公地点啊，只有 80平米的一个复式的商住两用楼里边， 嗯，商住两用， 对、 啊、 两用楼里边，我当时有十几位同事， 嗯， 对，在头三个月里头，那个阶段呢，就是你感受到的那种，还是我觉得有时候创业的阶段，就是觉得自己马上就改变世界，因为刚开始、 嗯、 觉得无所不能， 对、 嗯、对吧？然后呢，实际上等到我们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就是2013年，我有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内，我记得非常清晰，一年半多点的时间内，我建了169家 VC。 嗯， 就拼，然后呢，只有2家 VC 愿意投我第二轮。 嗯， 换句话说，我在这一年半的时间内被167家 VC 拒绝， 嗯、 也就平均每2-3天，我被一个知名的机构，我满怀热情的去跟他聊，然后他把我拒绝了。 嗯，那个时候 B 轮的这个钱对于公司是不是特别重要？ 非常重要。 如果说，不拿到的话，会不会有这个，比如说生死存亡 的？是 的， 是的，是的。因为不像我们现在，我们从 C 轮以后公司开始盈利了。 嗯， 其实，在 B 轮的时候，那公司是不赚钱的，对吧？是略有收入吧。所以说，那时候如果没有资本的介入，那你的公司的就是生死存亡， 嗯、 就没有了。简单说，没有了。 对。 所以说，在那个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半的时间内，就是，但实际你要想，你每天都被拒绝。所以我今天有时候给年轻人分享创业，对吧？就比我在年轻的人分享创业的时候， 嗯、 说我见了10家 VC 没人投，我就不干了。我说，那你实际见的太少， 嗯， 对吧？你看我当年那个、第二个阶段，我做了一个 Excel 表格，我见哪家机构的某个人，他跟我说了什么， 嗯， 对吧？问了我哪些问题，我又是怎么回答的， 嗯， 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说那个阶段还是蛮，我有过一次就是飞到上海，只聊了10分钟，最后就把我拒绝了 啊、 哦，对吧？所以那个过程中，对一个创业者来讲，是一个心智上的一个磨练。那同时你不止在融资啊，你不是 CEO 只在融资，你还得管理公司呢，你还得发展业务呢，你还得见客户呢。对吧？你还在招聘呢，对吧？你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干，所以我觉得那个阶段体会到的更多的是那种你叫做付出也好，或者是抗压能力也好， 嗯， 甚至有的时候是受挫的能力， 嗯， 你要在每次受挫中感觉到快乐，让自己去成长， 在受挫当中感受到快乐， 否则的话你承受不了的， 嗯， 就包括那时候你说公司没有任何名气。你去见一个客户，好不容易约到，也许人跟你聊5分钟就不跟你聊了， 嗯、 或者是你到客户门口，人家说有别的事儿，人就不见你了，这都很正常啊。 经常是被泼冷水的。 对，在第二轮的时候， 嗯、 等到第三轮时，行业就变特别热了。 嗯， 那时候就是，我记得我们第三轮是有7家 VC 选我找我，说事实上就是不是我去找 VC 了， 这个时候就 去挑 反转。 对，但是你要扛到第三轮啊，对吧？你要发展到第三轮，那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有收入，有略有利润了， 嗯嗯， 对吧？等到第四轮的时候，那就是完全是我自己去看了，对吧？到今天， 嗯、 对吧？那今天就是我们都现在自己去做投资了， 嗯， 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一个创业者在你的成长的过程中，你每个阶段都要经历的。我也曾经经历到第三轮、第四轮之间那种沾沾自喜，觉得现在自己有成绩了， 嗯， 对吧？洋洋得意，对吧？见到 VC 了也是觉得啊，终于可以报仇了，对吧？ 嗯， 对不对？ 对，腰杆硬了。 对，那个阶段，对吧？到现在我已经非常平和的看待这个市场了。 嗯， 人家投你有投你的理由，不投你有不投你的道理，你没有必要。觉得不投你就觉得啊怎么这样，投你了就觉得这怎么这么好，对吧？或者都来找你了，你就觉得你可以随便的去选择他们，对吧？实际不是的，我觉得这都是一个生意，对吧？但是真的你走到第四轮以后，你就能平和了。 嗯， 就是第一轮的时候，因为天使轮嘛，一开始第一轮比较容易拿到，对吧？第二轮的艰难，第三轮的略有起色，到第四轮我随便去选择，到现在，对吧？就等于说你走过了这样一个波峰和波谷波峰的时候，你就回到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对吧？跟大家去谈一个生意，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里边过程中，我就拿今天讲这个历历在目嘛。一般 CEO 的一个主要的职责，我一直认为是定一个战略的方向，对吧？你干什么？ 对。 第二个呢，就是找到更多的资源。 嗯， 这个资源啊，从一个企业来讲，我认为是三个力量是你的资源。第一个资源是最重要是人。 嗯， 真的是人，就你团队的成员，没有比你团队的成员更重要的。 嗯、 但是你怎么找到这些人、 嗯， 又怎么留住这些人，又怎么培养这些人？ 嗯、 在这个过程中，你自己也在发展，也在变化、 嗯， 你的见识、你的能力也在提升， 嗯， 对吧？第二个找到的资源呢，就是资本了，就是钱了， 嗯， 对吧？刚才就以资本这事儿为例啊，经历过那么多的这种事情， 嗯， 对吧？第三个资源呢，就是愿意帮助你的力量， 嗯， 对吧？当然，帮助你的力量，人家可能也是要回报的。只不过不是回报，是一定说我帮助你100万，要回报120万，不一定是这样的。他可能是需要的是这个，有的时候是他也分享到你的成果，也是他帮助你的原因， 嗯， 对吧？所以说，对一个 CEO 来讲，第二大要务就是找资源， 找资源， 对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刚才拿资本这个市场是为例啊，所以资本市场， 大家也不用想的它那么残酷， 嗯， 对吧？也不一定是那么残酷，但是呢，资本市场还是非常的现实的， 嗯， 对吧？因为他拿的是真金白银， 对， 他需要回报的也是真金白银， 对。 但是这个过程中，你还是能体会到的。你刚刚说了，虽然说建立169家，只有2家愿意投我，被167家拒绝了，但那167家机构认识那几百人，那也都是我的朋友。 对 吧，他们后来也换工作，也可以干别的了，对吧？或者去其他单位了、 嗯、 今天我们做投资了，相反就是我们投资的合作伙伴，对吧？所以那个年代觉得拒绝你的人、 嗯、 过了3-4年之后可能就是你的 partner， 对吧？是你的伙伴，但你相反你还挺开心的那个过程、 嗯、 如果那时你觉得他拒绝我就不理他了、 嗯、 对吧？大家不相往来了、 嗯、 那你今天不也收获不了这些成绩这些朋友们吗？ 对， 所以说每个过程中都要你去把握你自己的节奏。当然我还是说回到青年我说的话题，就是成长，这过程中就是我自己的成长， 嗯， 对吧？你看当年我去上海待了10分钟就把我拒绝那个投资人，我当然会心存怨恨，对吧？但是过了2年之后，那是2013年发生的事儿，到2015年我又去上海的时候，我特意给他打个电话，我请他吃了顿饭， 嗯， 但是这个投资人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投资人，对吧？最后他是最后他请的我，他说你的情商足够高，你一定能做成，现在我愿意给你往下继续聊，对吧？ 嗯、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人嘛就是这样的一个成长和变化， 嗯。这几年就让徐总就是简单回顾了一下，就是刚才回顾的时候我想知道你有什么感觉。 那 刚才回顾的时候我想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时候、 还是很感慨的。实际上我每年的都有很多次回顾的机会啊， 对， 就是我们每年的年会和半年会的时候，我都会给我的团队的伙伴们回顾一下公司过去这些年的发展历程。我们永远都是公司成立第一年的是在哪儿，第二年在哪儿，第三年在哪儿，因为总有新加入的同事嘛。对于这个早年加入同事呢，可能是听了好多遍了，但是他我相信因为每个人都在成长， 嗯， 长了1岁了，他可能听到这个故事，对吧？同样的一个故事，我作为一个讲的人可能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 听过很多遍的人每次也不一样， 嗯， 但对于新来的同事呢可能也不一样， 嗯， 但是每次都是你是挺多，怎么说呢，第一条肯定是首先是感动啊， 嗯， 首先你得感动你自己， 嗯， 对吧？就是我每次看到公司年会的时候，真的从我们第一年年会是在一个 KTV 里边，只有3-4个小时， 嗯， 10-20个人， 嗯， 你要到今年里边，我们是包下了整个一个酒店， 嗯， 对吧？我们几百人，酒店里只有我们，我们年会有4天的时间， 哦，4天的时间， 对，从第一届的年会2-3个小时的 KTV 里唱个歌， 嗯， 到了6-7年后，到现在，我们是可以在一个酒店里有4天的时间， 嗯， 对吧？就是当中内容也非常的丰富， 嗯， 这就是变化， 对， 但是只有 CEO 你能感受到整个每个细节的变化， 嗯， 因为很多同事他只能知道一个部分嘛，或者他是今年才加入，他去年才加入的，对吧？ 嗯， 是我是感受到所有的这种变化，所以说首先是感动啊，你自己自身是感动的， 嗯， 当然作为一个 CEO 你去分享的时候，你也要把这种感动传递给你每一位同事，对吧？第一个，第二个呢，在这过程中呢，实际是真的经历过很多吃苦的地方， 嗯， 经历过很多刻苦的地方，也知道很多辛苦的地方。就像刚才说，我们也经历过生死存亡的那种状况， 嗯， 虽然说我们公司从来没有到过真的就马上就要生死存亡了，但是那种心态是你是很担心的那种状态， 嗯， 对吧？所以说呢，有些成绩呢，也有些这个，咱们叫做那个自信， 嗯， 对吧？哎，我把这个问题克服了。但同样的过程中你要去应对你遇到的这个风险， 嗯， 你也感觉到有的时候也有些自喜，对吧？ 嗯， 我又活过来了， 对， 对吧？这是一个创业者也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也要振奋，对吧？因为你在回顾过去的时候给自己也在鼓劲儿， 没错， 对吧？也要给自己这样的一个鼓劲儿，觉得， 嗯， 当然了，这个也要给别人的团队鼓劲儿， 嗯。 第四个也要反思，就是每次在时候反思，实际上我们在过去上也有很多的商业决策做得不那么的成功， 嗯， 虽然都有了收益，也许我们干另外一件事，也许我们翻了100倍呢，干这事可能翻了10倍，尽管也涨了，对吧？为什么没做那个100倍的事？今天我们就回顾起来，过去有很多我们曾经接触过的业务或者市场，是因为自身的能力或者说自身的判断就没做， 嗯， 对吧？所以说有的时候也有反思，那有的事儿的我没做，别人做到了， 嗯， 对吧？这也是反思，所以说每次回顾过去的时候都是这种感受，既要振奋，有时候也要反思自己的不足， 嗯嗯嗯， 有时候还要感动自己，然后呢也要感动别人。 嗯嗯，对，这个可能也就像徐总刚刚一直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强调的，可能这就是成长。 对，这就是每个人的成长， 啊， 这是一个创业者的一个80后创业者的成长。 嗯嗯嗯，对，其实刚刚徐总说作为 CEO， 其实您第一个关键要素提到的是人， 对 啊，就是我们的青年朋友们可能也会很多有这种想创业的想法， 嗯， 那么选择合适的创业伙伴啊，组建一个 团队啊，有战斗力的团队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徐总在选人方面有什么样的自己独特的观点？ 首先说这个世界上也不都是选人啊，你不一定有足够多的选择权，对吧？所以说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合适，就是或者适合你，或者是大家能够在，也就是我们有时常说的，我们公司大家有时会在一起喝酒啊，就是说大家能在一个酒桌上喝酒的人，对吧？你先甭管他能力高低，也甭管你的这个平台强弱，对吧？如果大家都坐在不了一起，这事儿就不成。 对， 他的能力再强，或者你平台再好，最后这事儿也一定成不了，或者很难成，对吧？所以说我觉得选人也不是要你选人，人家也在选你， 没错， 对吧？这一个互相的一个关系，我觉得第一个是合适，就大家能够在一起工作，大家在能够在一起奋斗。这里边说的是这样，我要说的意思是，为什么刚才我举个吃饭的例子啊？就说真的能跟你在一起的人，一定不是只跟你有只有工作关系。只要在我的公司里边，我们公司里边是一直在强调我们叫家文化啊。比如说我们公司的所有同事的员工的父母过生日，公司也送一份生日礼物。是我认为，如果你只把你的同事和你的团队成员只定义为是工作关系，也许那是比较大的企业啊，也许是几百年几十年的企业，几千人上万人的企业，那大家都来这工作，大家只有工作关系，工作结束就结束了，对吧？但是对于一个创业成长型的企业来讲，你一定让你的同事的所有的跟你这个企业这个组织有联系，就互相之间都是有联系的，所以说我们公司强调的合适。我还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公司是不反对这个夫妻恋配偶男女朋友的，我们甚至鼓励内部的这个恋爱、 甚至是鼓励办公室恋爱。 对对对 对, 对，我们很多啊，我们公司里边有夫妻的非常多 啊， 然后呢这个恋爱的也非常多，我们是非常鼓励这样的。就包含一个人挤来了公司，我们也会问你男朋友干嘛的，或你老公干嘛的，或者你老婆干嘛的，女朋友干嘛的，也欢迎把他介绍到公司来。这就是我们认为这个主要是适合这样的，这是我们的文化，这是我们一直在推行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我们统计过，我们公司有超过一半的同事是互相有关系的，当然有可能有同学有互相介绍的，等等等等等等，都是这样的一个体系。这是我认为，所以你的所有的团队成员首先是合适，大家得有近似的文化、近似的价值观、近似的生活方式，或者是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形成在工作上的这种团结和战斗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说选人，我们有一个理念啊，叫做一切问题本质上来讲都是人的问题，这是公司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啊。 对， 就是说，你的所有的问题啊，之所以产生，所有的困难之所以没被解决，那就是没有合适的人。你说天大的问题，总有人能做到，对吧？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一定要这个找到最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人。然后呢，当然我们还有个理念叫不用扬鞭自奋蹄啊。对吧？就是 不用扬鞭自奋蹄。 对，你是个成长型的企业，实际上是很多的状况和问题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被暴露出来的，而不是 CEO 或者高管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或者是跟外部的资源去沟通出来的。 对， 一定是同事在一线做的过程中发现的。所以说要不用扬鞭自奋蹄，让他们把这些事情做到，这是我选择。 九八二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九八二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10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5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8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10点，10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10点答录机。 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 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北京时间上午的9:33，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现在是我们今天节目青年会客厅的板块，我们请到的是91科技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许泽伟先生。许总，来再次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啊。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许泽伟，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祝大家元宵快乐啊，谢谢许总的祝福。因为刚刚我们有一个半点的报时啊，然后许总刚刚的分享还是就是关于对，就是我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就是啊也不能叫选人，就是我们在找人的过程当中，我们互选的一个过程当中，徐总的一些标准，刚刚提到的是第三条， 对 对吧，就是不用扬鞭自奋蹄， 对， 就是强调的其实是员工的一个他的自主的一个积极性， 对 啊， 对，实际上这个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只有在做第一线的这个工作的这位同事啊，或者这个人啊，才能最早的发现，或者说体会到机会和问题，对吧？机会呢，也许把这事儿发展起来就是企业发展的机会，如果是问题呢，把它解决了，可能就会消除一些困难，所以说一定要是让员工自发的去做，而不是当然对一个企业而言，你要不断的创造机制，让大家可以不用扬鞭自奋蹄，对吧？不要你这个一切规则都定得特别细，对吧？然后呢，弄得大家都这个束手束脚，就把眼前的活干好就挺不错的了。第二个，如果他发现了问题，创造了价值，你要给他足够多的奖励， 对吧？ 第三个，如果他发现问题、创造问题，这个过程中没做好，你也不能怪他，因为他在第一线嘛，对吧？他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和能力去解决。如果他都干了，他不就当 CEO 了嘛？ 没错， 对吧？所以说呢，你要有，所以说我认为，如何做到不用扬鞭自奋蹄，首先你要有这样的文化。第二，你要有这样的机制；第三个，做好了你有奖励；第四个，如果他没因为他这样做了，只要他不是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对吧？在过程中没做好，你要给他足够多的宽容，对吧？这样的话你才行，否则的话，你光说不用扬鞭自奋蹄，这是没有意义的。你得必须有一套配套的文化和措施，去保证你的团队成员可以做到不用扬鞭自奋蹄。 没错，没错，没错。就像徐总刚才说的， 这是我们人的几个理念啊。 一个完善的机制，再加上一个人性化的一种文化。 对 啊， 对。 其实徐总在创业之前，然后据我了解，应该也是在比如说有这个大的互联网公司有工作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经历。 对 啊，这段经历来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您觉得就是这段经历对你日后的帮助啊，创业的帮助会有哪些 啊？那是非常大的。我在创业之前在搜狐和新浪都工作过，都是在当时都是最主要的互联网公司了，在那个年代，在2005年2005、2006、2008、2009那个阶段，对吧？那时候门户网站还是最大的互联网公司，最或者说最主要的互联网公司，在那里我做其实那时候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几个帮助啊，对于今天来讲，作为咱们还围绕着今天成长这个话题啊，第一个帮助呢，就是说，让我进入了互联网这个一个行业。显然互联网，为什么说现在很多的创业者都选择互联网这个方向啊？它是一个能够爆炸性增长的行业。对吧？有些行业呢，可能要累积十几二十年才能有成绩。对吧？这个在很多传统的领域，为什么有些行业的创业者年纪都比较大？对吧？那显然互联网的创业者年龄都相对较轻，对吧？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但是呢，是因为我当年在互联网公司的经验，让我能够进入这个领域，让我对这个行业有所认识，有所判断，也能积累一些资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当时进入的是那时候最领先的互联网公司，也就是说让我自己呢有很多的这个见识，对吧？我知道 这个是什么，或者那个是什么，至少我经历过那个，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对吧？所以说让我自己的见识呢，或者能力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提升。这就是为什么我最后我创业时还选择了互联网这个方向，尽管我做的事儿和门户网站做的事儿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你的视野、你的格局、你的角度是在这个整体的这个领域里边。这个我回到一个青年人，我觉得一个青年人选择就业也好，选择职业来讲，我觉得第一个你一定要选择一个巨大的增量的市场， 选择一个增量的市场， 对，而不是一个，比如说这个有些行业可能50年都不变，对吧？咱也不好说50年、20年、10年都不变了，对吧？它也可能很舒服，但是呢，这是你的舒适区啊，对吧？就是如果整个行业10年都不变，那你想进去，你想有一个更大的作为和变好也很难，因为行业都不变， 对吧？ 行业的第一名、第二名、第100名都定好了，就老这样了，对吧？那么你自身想取得跨越式发展的那个概率是很低的。当然你在里边还有可能有升迁，对吧？有发展，但肯定是慢的嘛。你一定要在一个这个行业里边，第一名，今天的第一名，也许过2天就没有了，对吧？但是第100名可能就变成第一名的这样的领域，这样的话你才有更多的机会。显然以科技为这个为推动力的行业都是这样的，以技术为科技的，那显然互联网是其中最贴近市场的、最精华的一个领域。所以我觉得年轻人想发展，首先要选择一个增量的市场，对吧？因为年轻嘛，我说我有时候想，那不一定所有人都适合到互联网，对吧？就是也许你干不好，你回去再找一个你刚才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几年都不变那种职业，不也挺好吗？ 对，就是年轻的时候还有试错的成本， 你有试错的这个机会嘛，对吧？成不成呢？对吧？你这个我觉得30岁以内都可以试试，对吧？不成你再去干一个，而且这个行业并不收入待遇并不差呀、啊，不是说来这个行业你就特别惨，不成就很惨， 对吧？ 这行业还可以啊。对吧？互联网行业在如果咱们看一般的薪酬来讲，还属于前3名的行业呢，对吧？IT 和金融都属于排名比较靠前的这个行业，因为它并不差呀，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所以说，我觉得第一个要选择一个增量的，对吧？这是我当年在互联网公司的。第二个呢，这是大行业背景。第二个呢，你自己，咱们都说年轻人有时候经常年纪长的人啊。当然我现在也算年纪长的人了。 你也算青年。 对，35、6岁了也算年纪长的人了，有时候跟人对话说你要知道你想要什么。我有时候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但是特别不负责任。年轻人或者成长的人，你是很难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不知道自己想要。 你不知道，说都好说。 对吧， 你真的很难。那你想要什么？我想要当世界首富。这个没说一样，对吧？你怎么当才是你该告诉他的，对吧？就是这样，你想要什么？这个是非常难的一句话，对吧？说起来容易，对听来讲太难了。所以我觉得年轻人什么状况，你很难知道你想要什么，或者你知道你想要什么，那个要和说到和得到之间做到很难， 对吧？ 所以最佳方案是什么呢？不断的试。对吧？那么显然你得在一个高速变化的行业里边，可以变化公司、变化岗位、变化这个职业，对吧？你不断的试，你就容易知道啊、哦，我原来想要这个，我想要这个前提是我适合干这个，对吧？你要问想都想当 CEO， 但是你不一定做得了嘛，对吧？或者你没有这样的机会嘛？但是你要不断的试。那显然，我认为我在互联网公司的经验，就互联网公司给你这样一个高速变化的机会和可能，对吧？你可以不断的试 A 岗位不行 ，B 岗位 ，A 公司不行 ，B 公司。对吧 ？A 职业方向不行，创业方向不行，你换 B 创业方向，对吧？这个它的试的成本是很低的， 对吧？ 只要你有决心，你一定能够换和试。这样的过程中，你一定能找到咱们常说的你想要什么，对吧？ 找到 这个是我觉得我在互联网公司里体验到的，包括我的公司里边，我们公司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岗位是轮岗的，对吧？不会把一个员工，尤其新毕业的同事们固定在一个事儿上，因为尽管一入职，他说他学财务的，难道他就该干财务啊？ 对， 那可不一定啊，说不定人家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经理啊， 没错， 对吧？但是他自己也不一定知道，那他不可能想说我要当个产品经理，你企业要给他创造这样机会和可能，他说不定能做好很好的产品经理，对吧？就是我说的第二点，这个互联网公司带来。第三个，我觉得互联网公司，从文化和气质上，我觉得挺适合今时今日的年轻人的，对吧？他是一个彰显这个个性的一个。 对 一个产品或整体来讲这样的文化，当然因为我们做金融啊等业，我们是一个偏保守的型的企业，但是我要放在整个社会来讲，对吧？那么显然互联网公司是一个更 open 的，更鼓励年轻人的，更鼓励创新，更鼓励创造的，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适合年轻人的，也说从你自身文化的这个气质上来讲，所以说我觉得我在互联网公司那几年的经验，让我自己的判断和这个 这个角度有了很大的这个认识啊。因为当时这个过程中是也不是我在判断，实际这些过程中今天我说的所有话都是我在认识过程中本来的体验。 嗯， 我相信如果这个老师您要是去年问我这个问题， 嗯， 可能就没有今天我答的这么透彻，对吧？五年前我还没创，五六年前我还没创业的时候，那我可能更，对吧？所以说成长是个过程， 对， 你每个过程中你有自己的不同的这个认识和判断。 嗯，那这个创业的想法也是在这几年互联网公司工作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吗？还是很早就有？ 我这个很早就有了， 很早就有。 大学的时候就想创业嘛，但那时候知道你学生时代你拥有的资源、精力和能力，你未必足够以支撑你成为一个创业者。 嗯， 所以我选择了工作了几年。但是那时候我还给自己最初是定下个时间表的，是工作几年就创业。但实际上你的计划不一定赶得上你的变化，对吧？ 嗯、 然后但是也大体上来讲是自己的那样的一个恰到好处的时间点吧。 嗯， 因为这个里边机会也很重要。 没错， 对吧？正好赶上了2011年那一波的产品经理创业的一个热潮吧，一个机会， 也 有资本的支持，所以我创业是先拿的风险投资才创业的嘛， 嗯， 所以说经历了那样一个机会，所以说这也是挺重要的。 嗯，就在不断的尝试试错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目标，找到自己真的想要的。 对对对，而且一旦机会来了一定要把握得住。实际我觉得实际上大家也不要有些是觉得自己为什么没有机会，实际机会一直在有， 嗯， 只是你发现了吗？或者你抓到了吗？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你要说刚才我创业的时候，我是在大学时就想创业啊， 嗯， 对吧？ 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做什么？ 那时候就想是做互联网， 做互联网。 这倒是，因为那时候已经互联网也很 没错， 已经很兴起了嘛。我那时候就是想的是做的互联网，所以说我才会去互联网公司工作， 嗯， 对吧？但是是我是2011年是工作5年，还是工作第7年，还是工作第3年？那这就没有了，对吧？只能自己心里大概这样一个规划。 嗯， 但是到了第5年的时候，正好有这样的机会就干了嘛， 嗯， 对吧？所以说就是说大方向是你自己选的，计划要不断的设置， 嗯， 但是呢，最关键的几步那个节点型的时间，或者咱们叫关键型的时间，那种机会， 嗯， 你要把握得住。我觉得好多推动很多发展的过程中，那种机会它不是你自己创造的， 嗯， 对吧？但是也有可能是你创造的，是因为你老在这个舞台上，你老在这个跑道上， 嗯， 对吧？你才能够发现、遇到、把握，甚至有些机会你要去创造的，你就能得到这个机会了。 嗯嗯嗯嗯嗯。其实我能感觉到徐总的，其实您对自己的规划和这个目标，我觉得是非常，一直是，我觉得您应该是个特例，应该是非常明确的，属于那种。 对，我从小是一个属于目标感， 嗯， 这个我形容吧，就是方向感比较清晰， 方向感比较清晰， 然后会给每个阶段设置目标， 嗯， 对吧？然后我倒是觉得有个长远的规划。 嗯， 但是要有每个阶段的目标， 嗯， 因为你如果你直接设一个目标，那个有可能太远了，对吧？ 对， 你不能说刚8岁说我要得奥运冠军，对吧？这个很难。但是你可以说我将来要当一个运动员， 嗯， 对吧？我每年要练到什么程度，对吧？这样的话，你就算没有成为世界冠军，我估计你在体育上也有很多成绩， 对， 最起码你收获一个非常健康的体魄， 嗯， 对吧？或者收获了一个特别喜好的一个爱好， 对，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方向要清晰， 对， 然后每个阶段设置不同阶段的这个目标， 嗯， 这样的话你不断的达成，不断的达成，最终呢你一定能够收获到很大的一个很大的收获， 嗯， 不论这个收获的东西是什么， 嗯， 一定，这个是我从小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嗯嗯嗯，对。其实刚才在我们跟徐总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徐总也聊到了公司的成长啊，包括自己的成长， 嗯， 其实我觉得尤其对于今年来讲，我觉得对于徐总您来讲应该是一个成长的一个新的阶段啊，除了公司，然后有集团化的四大板块业务的形成，然后您的很多的这个社会职务的身份也有了更多的变化， 对 啊，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的两会上，您是当选了这个市人大代表。 对 啊，其实作为人大代表呢，就是我们通常的，大家都会有一个这样的认识，我们应当去积极的履职，为我们首都的发展去建言献策。 对， 其实我也了解到，徐总在两会的这个发言当中啊，提到了促进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 对 啊，您为什么会对这方面的建设会有自己的一个观点？ 嗯，就首先我能当选人大代表，我还是挺荣幸的。当然，这个里边更大的是一个自己的社会责任感， 没错， 对吧？是自己的，也是自己的一个社会责任。你应该正常的，甚至是用自己的最优秀的那一面去履职，做好这个人大代表，要给政府提供更好的这个建议。 嗯， 然后我今年当人大代表时，我提供了50多份建议。 哦，涵盖了很多的角度。当时每份建议都是我们精心准备的， 嗯， 当时大多数建议都是围绕着创新创业科技中心这样，因为我自己是干这个的， 嗯， 对吧？当时把每个细节有几个建议形式去提出来， 嗯， 关于科技创新中心，首先说我自己这个北京四个中心，对吧， 嗯，没错， 我们是科技创新中心这样的一个定位， 嗯， 第二个北京有这样的科技创新这样的一个基础，对吧？当然最重要的是我自己就是一个科技创新的从业者， 嗯， 所以说我们会在这个角度提了很多的建议，我这个给你，我提了几十条，很大部分都是跟这个有关的， 嗯， 比如说我提到了就北京要打造更多的这种中创空间， 嗯， 对不对？这是科技创新企业的这种创业的这种环境， 嗯， 当然中创空间也要给予更多的这样的政策和扶持， 嗯， 对吧？比如第二个，我主张给科技企业进一步的减免税收，对吧？在税收上的优惠，因为呢，当然我跟政府部门也有交流，说这个科技企业在北京的税负呢已经很低了。对吧，它是拿来跟别的行业比，比如说比房地产低， 嗯， 但实际我说作为一个科技企业的创业者而言，我不是说拿我跟房地产比，我是拿北京的科技企业跟上海的科技企业比，跟深圳的科技企业比，我在这里得到的这种政策的扶持和包含税收方面的这个优惠力度是否一样大， 嗯， 对吧？我是横着比的，我不是拿我跟别的行业比， 嗯， 对吧？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北京应该给科技企业更好的这样税收的这个优惠，尤其是什么呢？给科技企业的骨干员工的个人所得税上的， 嗯， 咱们目前在北京是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税收的这个优惠的，对吧？因为显然科技企业它是一个典型的，像我们的叫做知识密集型企业， 没错， 因为我们最大成本就是人。那也说挣的钱都发工资了，对吧？但是咱们国家这个收入相对较高的那个税负非常重啊， 嗯， 对吧？你比如说你要挣到100万的人要交30多万的税， 嗯， 对吧？那这显然比较重了，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能不能有给科技型的骨干的这个成员更好的个人的所得税的这样的税收的这种优惠， 嗯， 对吧？这个包含那个咱们有很多的给科技企业的这种项目和资金的扶持，对吧？我现在觉得这里边我也发现了一些我提的建议呢，就是有一个匹配性。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 匹配性， 比如说今天的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或者说申请到一些政府的项目，也许我能得到一个几十万、100万的这样的资金， 嗯， 但是对于今天我们的体量来讲，几十万、100万对我来讲意义不大， 嗯， 对吧？这个钱不会让我变得更强， 嗯， 对吧？就是这样的，为什么不反过来，对吧？我们可能需要的是荣誉和资格，是你某些政策的准入，而不是给我一个50万、100万块钱。 嗯， 相反，5年前的我，你要是能给我50万、100万，那可能是很大 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非常大的钱，那可能就解决我很大的问题了。 对， 对吧？我觉得现在呢，咱们好多资金呢是愿意给相对于成熟的企业，对吧？但是这个就匹配的问题了。我觉得应该把钱给早期的初创的企业， 嗯， 把政策和准入这些资格给这个成长型的企业， 嗯， 对吧？反过来，这样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更好，对吧？ 嗯， 有的时候我不缺那个钱，当然你要是给我10亿8亿的，我肯定很高兴。你又不会给我，对吧？你又给我几百万，那对我来讲意义就没有那么大了。当然也很，也当然能有这样的资金的支持，我当然很高兴了， 嗯， 也说它的意义。但这个钱要是给一个刚成立的企业，那对于我和对于他俩都不一样的。 对，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提的这个关于科技中心的建设。当然我们还有一条很非常重要，这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我为此还考虑了好多啊。因为现在咱们看看互联网行业或者科技行业创业者都是我这样的人， 嗯， 是职业创业者， 嗯， 我们有一定的技术背景，但是我们不是科学家，对吧？ 嗯， 而北京这座城市是拥有中国最多科学家的城市， 没错。 那咱们能不能鼓励青年科学家去创业，比如说大学的这些 教师 老师们， 嗯， 对吧， 嗯嗯？ 尤其年轻的老师们， 嗯， 对吧？或者说国有的一些科研科技院所的这些研究员们， 嗯， 对吧？现在没有的，现在都是我们这种创业者， 嗯， 创业拿到投资做一个公司，我们可以高薪聘请一个科学家加入， 嗯， 对吧？但是那科学家可能是他的技术， 嗯， 对吧？他为什么没去创业，对吧？北京打造科技创新中心，一定会缔造出一批由科学家创立的伟大的企业。 嗯， 这才叫科技创新中心的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标准的。 而且是能够改变世界的这种科技创新的成果。 嗯， 我们现在这种像我们这种技术背景，有一定技术背景，但谈不上科学家的创业，大多数在咱们来形容都是商业模式上的创新， 商业模式 或者服务理念的创新， 嗯， 对吧？当然在技术上肯定因为数据量大嘛，也有一定技能的成果，但是它不是改很多东西都不是改变世界的那些东西。 嗯， 我觉得科学家是可以，而至少北京有这么多的科学家，但这背后我觉得是一个机制的问题。我举个例子，咱们一个大学的一个老师的科技成果到底算谁的？ 嗯， 对吧？一般都算单位的。 对， 对他来讲呢，就是能发个论文，评个职称。 对， 对吧？这科技成果不算他的，当署名署的他。 对， 对吧？但是如果他当时变成生意了，这个钱赚了算谁的？我倒觉得可以算老师的嘛。如果不成，那还算是成果；成了，不也是给国家、给民族创造财富嘛？当然你可以做一个，我培养你了呀，对吧？是我的机构让你有这样的成果，那你占30%的股份就不就得了吗？ 对，没错， 对吧？ 嗯。 第二个，我们还有科学家的身份的问题。 嗯。 比如说我在一个大学里做老师，我突然出去创业了，万一不成，我回来了，我这个位置，我这个职务还在吗？ 还有没有？ 对不对？ 嗯。 那你应该给人家保留啊，他创成了，那人家成为一个好的企业挺好的，他创不成，他至少攒了2年创业经验，按理说，对吧？对他的将来的这个科技的成果的发展可能也有其他的好处， 嗯， 对吧？也说这种身份的转化，对吧？我觉得这些如果把这些问题包含给青年科学家有更多的这种交流啊，对吧？沙龙啊，对话的这样的舞台啊， 嗯， 对吧？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那么我倒觉得北京科技创新中心一条就是，尽管跟我自身没有关系，但是我是着重提的一个建议，就是鼓励更多的在北京地区的科技青年科学家们去创业， 嗯， 给他们更大的空间和舞台，也让他们去缔造一批伟大的企业， 嗯， 至少是成长型的企业或者发展不错的企业， 嗯， 就是这样，也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当然也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没错， 对吧？ 嗯， 我觉得这个对于打造科技创业中心也是非常大的这个帮助的。 嗯，就在这个基础之上，给他们提供一种完善的基础保障，才能够达到就是你所设想的那种北京应该具有的那种科技中心的样子。 对，对，刚才提的那些条都是关于科技创新，我作为人大代表提的这个建议。 嗯嗯嗯。那其实就是我们的企业是不是也相应就会像您所说的这种目标，会为之做一些努力？ 是的，是的，因为我自己是一家科技型企业嘛， 嗯， 对，我们叫九一科技集团。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众创空间，不就为了鼓励科技创新的吗？ 对， 我们的投资，实际我们投资所有的标的就是科技企业， 嗯， 对吧？以科技驱动的型的企业，当然你可能应用在不同的领域啊， 嗯， 对吧？应用在金融领域也好，应用在文化领域也好， 嗯， 对吧？你应用在各个领域里边，我们一定以科技型企业为主的投资，对吧？第三个，我们自身引进的人才， 嗯， 对吧？也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自身就是一家科技型企业，也希望给科技北京的科技中心建设贡献自身的价值。同样的，我们对外的外延面对的也都是这样的。我们在西城马甸桥那个众创空间，原来是一个家具城，对吧？现在是一个腾龙换鸟的典范。 嗯， 然后我们把它变成一个科技园。 嗯， 现在是有40多家科技企业在里边办公。 嗯， 对吧？就是这样的，就我们自身，而同样的道理，在过程中我们自身创造的财富也是很好的， 嗯， 对吧？我觉得，所以说科技一定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最核心的动力。 嗯，对。其实据我了解，刚刚我们聊到的是这个科技方面的啊， 嗯， 就包括这是徐总在北京市的两会上的一些。啊，一些建议， 嗯，对， 啊， 建议，对， 对的一些建议。然后，其实，在徐总的公司啊，还有就是做了很多社会公益方面的事情。 啊， 我知道创建了一个叫做乡村工坊的一个精准扶贫的模式。 啊，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跟我们的听友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 啊，我们乡村工坊是我们在主要扶贫的地区，我们现在扶贫有两个地区，一个是在北京， 嗯， 北京我们是在延庆，然后呢，一个是在贵州， 嗯， 然后呢，我们做乡村工坊，相当于我们投资做了一个能生产某些当地特色产品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 就是您刚才说的，比如说有猕猴桃酒， 对， 哦， 特色的一些这样，咱们可以理解是一个工厂吧， 嗯， 对吧？是个企业，是我们投资来做的。 嗯， 然后呢，但是这里边有个不同呢，我们会使用当地的咱们叫做低收入村也好，或低收入户， 嗯， 或者贫困村贫困户的人来在里工作。 嗯， 然后他每个月挣的钱可有两个选择，第一种选择是拿着钱回家，就算挣工资了。 嗯，对。 第二种拿这个钱入股这家工坊的股份。 啊， 但是工坊按理说，比如说第一年我们投入200万，按理说第二年应该增值了。 嗯， 但是对于所有早期的这个当地的村民而言，永远按照最低的那个估值来。 嗯， 这样的话呢，它有可能变成这个工坊的 主人， 主人对， 他就可以长期分享工坊的这个收益。同样对于我而言，精准扶贫不是负担，因为一旦他们回购股份，我们的本金不就回来了吗？对吧？我们也没有亏，对吧？这个钱相反是一个杠杆，而不是捐了。你捐了之后，也许他们也不珍惜，有可能不珍惜，我们自身又是个负担。其实我们这个钱呢，是一个撬动这件事的一个杠杆，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当然，我们也持有股份，他们也持有股份，这样的话呢，这个生意就能够做得更好嘛。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相当于创投，一个初始的一个创业的一个项目， 在资金和模式上给他们提供帮助。 对对对对，我们那个，当然他也可以选择就拿钱回家挣工资， 对对， 这都没有问题。 对 对， 或者你拿走一半入股都没有问题。 对，但是拿走钱也是很开心的， 对对对对， 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 是的，是的，是的，都可以。所以我们的猕猴桃酒啊之类的，包含我们的红色那个大庄科啊，都是这样的，这种模式，既解了就业，又能够把这个咱们叫做把村民变成股民，对吧？ 对， 变成股东。 对 吧？ 对对对， 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成为这个企业的这个主人。 对对对，没错。现在我们的节目还有大概啊不到三分钟的时间，然后就结束了啊。我还是想问徐总一个最近非常热的话题，也是我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徐总最近对这个区块链技术怎么看？ 这个区块链这个实际这个技术要说从概念来讲已经好久了， 对 对吧？它作为一个这个极大的提升数据的这个咱们叫做真实性，对吧？效率性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进步。我觉得区块链技术一定会给这个社会，尤其在虚拟资产上这边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就是这个，但是呢，当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在基于区块链又产生了好多的乱象，对吧？ 没错， 就是这种数字货币，我认为也是没有问题的啊，数字货币也是没问题的。但是围绕着数字货币出现了很多这种炒币的。对吧？做 ICO 的，就拿一个项目用数字货币去做非法，实际上就是非法集资的，对吧？就是这样的，这又产生了很多的乱象。但是我说，任何一个产品，一个新兴技术的产品，都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所以说我的主张是，国家应该政府应该大力的鼓励技术的进步。然后同时及早出台更加严肃或者甚至更加严厉的政策，来把这些乱象赶快扼杀掉。对吧？因为什么状况？搞技术的人后来发现不如炒币赚钱，他就都去炒币了。 对对对， 对吧？最后技术相反也没有了。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而显然，这个只炒这个数字货币，它是不创造社会财富的。 没错， 对吧？没有创造任何进步的价值的。对吧？那么就是谁的进来钱越多，这个就涨嘛，对吧？有个风声就跌嘛，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我主张是国家保护区块链的技术，来严厉的打击以 ICO 为代表的这样的虚拟货币的这种可能涉及到非法集资。